望着你洗手的背影，我不禁流下眼泪，因为你我都知道，今夕一别将是永远。虽然你不曾说过什么，但我看到你冰冷的双眼，在这孤寂的夜里留下的，只是伫立在雨中的我。当在我送你走后的现在，却发现我早已失去你。望着你洗手的背影，我不禁流下眼泪，因为你我都知道，今夕一别将是永远。虽然你不曾说过什么，我看到你冰冷的双眼，在这孤独